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体源之地，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。一经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。 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，通南北，居于河，饮于河，居于日河，运金银。 请听长篇小说《荆门脸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矮蒿打听到柴禾正跟县妇联的一位副主任暗中打得火热，于是我和矮蒿不得不联合行动，棒打鸳鸯。这位县妇联副主任已经是个半老徐娘，不过长得绍兴，又会打扮，最能表演娇生媚气的小女儿态。档案里写的是她35岁，户口本上写的是32岁，口头自报是29岁，那也比柴禾大得多呀。她的丈夫原是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，只因合作化运动中严重右倾，受到留党察看处分，降职到废品收购公司当仓库主任。于是这位县妇联副主任便跟这个走了背字的丈夫离了婚，而且把四个孩子都交给了男方，改嫁方便。这个女人神通广大，地市县的人事部门她都穿堂入室。我的胆子大，点子少，爱好胆子小，点子多。咱们抢救柴禾，只能巧取，不能豪夺。那个时候，从上到下都号召妇女多生孩子。这位县妇联副主任好大喜功，爱出风头，率领全县生过十胎又保活的先进妇女到省里出席庆功大会，然后还要到北戴河疗养院游玩和休息半个月。我便趁虚而入，挖了这位县妇联副主任的墙角，把柴禾裹挟到联防乡去了。矮蒿跟我走，像是一只出笼的鸟，欢天喜地；柴禾却像一只被我打上架的鸭子，哭丧着脸下乡，好像下汤锅，三心二意。一叶小舟，三名乘客，撑船的是个聋子老头。聋子老头进城卖完鲜鱼水菜，酒足饭饱回家转，捎带我们三个人坐船给船钱，正够补上他大吃大喝的花费，也免得到家被老婆子撕烂那张馋嘴，头顶着毒热的阳光跪洗衣裳的搓板子，还得被骂得狗血喷头。撑船的聋子老头七分醉三分醒，醉眼朦胧打着桨，紧一下慢一下，小船像一条黄花鱼溜着河边走。河岸的翠柳浓荫铺在河面上，凉风吹拂密密层层的青萍绿藻，扫出一条窄窄的水路。我们三个人坐在船头，面前一张荷叶，荷叶上一半牛杂碎，一半卤煮的五香花生，两瓶白酒，三只口杯。我们 推杯换盏，开怀畅饮。酒酣耳热，少年气盛，高声谈笑，自命不凡，连双打黄瓜秧似的柴禾也狂热起来。莲凤乡东西宽6公里，南北长10公里，共17个村庄，18000口人，29000亩良田。北运河三环四绕16公里，一出莲凤乡便进入外县境内，到天津海河口跟南运河挂钩。莲凤乡被北运河一分为二，河面9个村，京津公路是莲凤乡的西界，河东是大运河滩8个村。境内还有12道河岔子，20口池塘，河岔子有长有短，最长的5-6公里，最短的300-400丈。池塘有大有小，最大的80亩，最小的不够60平方丈。河里有鱼鳖虾蟹，池塘里有鱼虾藕尾。莲凤乡的鲶鱼是一大特产，通州城里小楼饭馆的烧鲶鱼久负盛名。河西9村以稻田为主，五谷杂粮之外出产水果。河东8村以小麦为主，五谷杂粮之外盛产西瓜。此地上经下卫，眼界宽广，民风开通，识字的人也多。农民不只是土里刨食，而且有不少能工巧匠，其中更有车船垫脚牙、5行8座、各色人等。我精通世界地理，柴禾酒量不大，却不愿少喝吃亏，杯酒入肚，口出狂言。莲凤乡的土地和人口跟欧洲的圣马力诺共和国多少相等，大小相同，咱们三个人大有用武之地。是的，莲凤乡像一只聚宝盆，我们三个人各尽所能，也将各取所需。我想从这只聚宝盆里拿到长篇小说3部曲，为我的家乡写出光彩夺目的史诗。但是我们下船上岸，走进乡党委会、乡政府和大社管委会，却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，目瞪口呆，大失所望。我们三个人当年上小学的那座关帝庙门前挂着这3家的3块牌子，关帝庙只剩下一座大殿充当3家的礼堂，我们的老朋友关云长已经不知去向。殿前一条砖漫的甬路隔开2座小院，左边是管委会，右边是乡政府。殿后也有一条砖漫的甬路，左边的小院是党委会，右边的小院是工作人员的宿舍。过去那一棵棵古柏和老槐被砍得一干二净，打造了办公桌和文具柜，光秃秃的，没有一片阴凉，更听不见鸟雀的喧闹。党委会只有一名干事，乡政府只有一名文书，管委会铁将军把门，冷冷清清，死气沉沉，我们如入无人之境。原来乡党委书记请病假，大社管委会主任廖挑子、乡长邱老虎是我的干哥哥，一个月前已经调动工作，至今没有人补缺。莲凤乡正处于瘫痪状态。莲凤乡17个村庄，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前 80% 以上是单干户，忽然一声令下，一夜之间100%都入了社，交出全部的土地、牲口 和农具。唉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捆绑成不了夫妻，春播放了荒，夏收减了产，全社18000口人中的7000名劳动力每天乱乱哄哄一窝蜂，人多乱，垄多旱，鸡多不下蛋，29000亩良田却草盛豆苗稀，不及时抢救，秋收仍然是个坏年景。已经有人闹退社了，领头的便是榆林村的古老茬子大伯，他是乡长邱老虎的继父，两年前办了个20-30户的小社，鳏寡孤独都能吃饱穿暖，得过省地县的奖状，邱老虎沾他的光才官运亨通。谁想先进分子却唱起反调，自从办起大社，他不但不烧香，反倒要拆庙。邱老虎死说活劝，他是一条道走到黑，当儿子的被堵住了嘴，在连坊乡抬不起头来，打个报告调到外乡当乡长去了。乡党委书记一见不妙，无病呻吟，小病大养，管委会主任两只肩膀挑不起三副担子，他是挣工分的干部，能上能下，能官能民，回家伺候媳妇儿坐月子，扔下这一团乱麻，眼不见心静。爱薅柴禾和我都是挂职，本是客串角色，虽不是龙套，却也不是主角。可是关帝庙已经是一座空城，我们也就不能不假戏真唱。冷水浇头，柴禾醒了酒，坐在乡政府的门槛上，双手抱头唉声叹气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个家伙啊，自幼就只知道横冲直撞，不懂得左思右想，瞻前顾后，早晚有一天要吃大亏，我告诉你。柴禾叫着我的小名大发牢骚，隔山买老牛，你不了解连坊乡的情况，揽下这烂摊子，看你如何收场。哼，谁比得了你呀？啊，从小就会看菜吃饭，见景生情，没便宜不起早，爱薅反唇相讥。可惜呀，你聪明过人，却至今没有出人头地，就犯在了因小失大四个字上。我的心里也窝着一团火，可是三人之中我为首，不能不抢作镇定，咬了咬牙哈哈大笑道：我说咱们三个人就别内讧了啊，还是各就各位，各司各职吧。哎呦，狗咬刺猬，那从哪儿下嘴呀？柴禾翻着眼睛问道：你马上坐到乡长办公室发号施令，哎好，到管委会主任家找他谈话，先叫关帝庙里这个神经中枢动起来。哎，阁下你呢？我去拜望古老茬子大伯，劝他别再闹退社，赶快安定人心。老头子不赏你的脸呢？我就住在他家里软磨硬泡。美差，此话怎讲？又可以跟青梅竹马的干妹子朝夕相处，耳鬓厮磨了。柴禾挤眉弄眼，吐舌咂嘴，哼，脏心烂肺。我红了脸，柴禾忽然脸色一变，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说：老弟，我忠告你，你目前啊正大走鸿运，扶摇直上，又娶了个旗鼓相当的弟妹，可不能吃着碗里贪锅里，爱着家花贪野花，那就要因小失大。我咆哮一声，你满嘴喷粪，扑上去要把它捣成肉泥烂酱，他却像一条泥鳅，哧溜钻到爱薅背后，仍然油嘴滑舌， 哎，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呀！啊，打牙斗嘴，气死活人不偿命，口舌之争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气哼哼地拂袖而去。我大步流星，兴冲冲直奔榆林村，却又进二退一，怯生生朝干娘家走，心中有愧，脚下便又快又慢。柴禾不知道我的难言之隐，我最怕见的正是干妹子古玉桃。3岁那年，我拜在干娘爱窝窝膝下，干娘疼我像她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干妹子古玉桃跟我亲如一奶同胞。她7岁，我9岁那年有过口头婚约，13岁我进京上中学，干娘爱窝窝和古老茬子大伯想给我和古玉桃立下婚书，我家却又反悔了。古玉桃跟我打了一场大架，闹得满村风雨，两家一墙之隔，鸡犬相闻却不相往来。不久我家卖掉小小的院落，搬到北京城内的青藤巷，从榆林村连根拔了。我每年回村2-3个月，也是住在柳香居里，只不过一来一去到干娘家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和辞行，而且避免跟古玉桃照面。他是属虎的，我是属鼠的，跟他见面风险太大。土改以后，干娘家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2年前办起小社，更是甘蔗挂霜节节甜。扒倒了过去那3间泥棚茅舍，换上了半砖半坯的5间新房。新房的前脸一色青砖，后山四框是砖垛，四框里的土坯抹上青灰，拔下柳篱换上泥墙，还砌起一座门楼，比得上过去肉头户的风光。这时村里正歇晌，静悄悄的，只有下蛋的母鸡咯咯哒哒的叫。进村没有遇见一个人，远远的看见干娘家门前的槐荫下，古玉桃正飞针走线纳鞋底儿。他盘膝坐在高粱叶子凝成的蒲团上，披一件干娘的白下布衫子，穿一条自己个儿的水红肚兜，好像一朵出水的荷花正开放。如果是私人拜访，我瞧见他的影子马上转身就走，可是为了公事，官身不由己，只有当一名过河的卒子，顶着滚木雷石也得走过去。玉桃，我硬着头皮叫了一声。古玉桃头也不抬。 是谁叫姑奶奶的名字？ 哈，难道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吗？ 耳声。 抬起头，看看我是谁。他歪着脖子斜刺我一眼，又沉下了脸。他说： 哼，人模狗样的，眼生。 我急了，喊道：哎，谁要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早晚双失目。 咒吧。 古玉桃阴阳怪气。 有个家伙已经戴上眼镜了，这才是恶有恶报。 我上高中眼睛就近视了，只得戴上眼镜。日久天长，摘下眼镜一看，眼窝塌了个坑，眼神暗淡无光，拄一根麻杆真像个盲人。哎，你不认识我，我更不认识你。古玉桃的舌尖子把我遮火了。我是来看望大伯和干娘的。 老两口子都不在家。 我进院里看一看。 不许进门。 哎，这是我干娘和大伯家呀，谁也不能拦我自由出入。 正是他们老两口子叮嘱我看紧门户的。 怕什么？ 怕丢东西呗。 丢什么？ 家里有一篮子剩饽饽。 说着扑哧一笑，这是拐弯抹角骂人，骂人又不带脏字儿。哼，女孩家别学那嘴上无德。 我没喝过墨水，心不黑。 古玉桃动手敢抓脸，动口敢揭短儿。我不想跟他动手，也不愿跟他动口，便大摇大摆从他面前走过去，破门而入。他从蒲团上一跃而起，一步抢在我的前面，两只胳膊撑住门框。闪开！我被气得忍无可忍，两只手扳他的一条胳膊。 哎，拉拉扯扯，叫人家看见。 他扭动着身子，摇晃着膀子，想从我那紧握的双手中把胳膊抽出来，披在身上的白下布衫子滑落脚下。他慌忙弯腰拾起白下布衫子，我趁机跳进门去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。 Thank you.

就是那老三了。请听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古玉桃慌忙弯腰，拾起白下巴扇子，我趁机跳进门去。来，我没开眼笑，咱们俩呀，到葡萄架下说话。 我怕外人看见了，背后嚼舌头根呢。 我是你干哥哥。 你呀，你不配。 那你告诉我，干娘到哪儿去了？ 到儿媳妇家当老妈子。 前几天秋老虎的媳妇儿一胎生俩，一儿一女一枝花，双喜临门，吉星高照，乐得干娘爱窝窝连夜伺候儿媳妇儿去了。大伯呢？ 找我娘去了。 这老两口真是夫唱夫随，形影不离呀。 我爹是把我娘捉拿归案。 哎，干娘何罪之有？ 冒见骨头。 哎，你胆敢骂娘，我剁下你的舌头。 拜秋老虎那小子的庙门，就是见骨头。 秋老虎是他儿子，母子连心。 那小子的良心叫狗吃了。 我一听古玉桃的口气，已经明白他是站在老爹的立场跟哥哥势不两立，便笑着劝道：哎呀，呵呵，秋老虎是你的哥哥，你嘴上留情吧。啊， 呸，我没有他这个哥哥。 古玉桃啐着吐沫，满脸凶相。哎，我说你这个犯上作乱的毛桃子，你，我手指着他那翘起的鼻尖，哎，你不认干哥哥也不认亲哥哥，你这是房顶开门六亲不认呐。 我就不认你们这两个无情无义的家伙。 谁无情？ 明知故问。 谁无义啊？ 秋老虎。 那虎哥怎么得罪了你啊？ 他不许我爹退社。 多少年来大伯都是带头人，应该一辈子都当先进分子。 不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吗？ 那是老黄历了。 你跟秋老虎一个鼻孔出气，穿一条裤子。 怎么见的？ 他也是这么说，一字都不差。 古玉桃从小就是横不吃竖不咽的脾气，我只有耐住性子，平心静气，堆起笑脸说：哎呀，哎，你坐到葡萄架下面来，我给你掰开揉碎的说明白啊。哼， 我不想听你唱秋老虎的官腔。 那你就点戏吧，想听哪一出？ 我爱听家长里短，我爱听云山雾罩。 哎，零整批发，你想听多少我就给你说多少。古玉桃在葡萄架下放一只小饭桌，搬来一个大蒲团，找了一把芭蕉扇，又从后院小菜园的土井里捞上几个酸甜可口的香瓜，摆在我的面前。 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说。 他却爬上了院里那棵五月仙的老桃树。这棵五月仙桃树还是我14年前亲手移栽到干娘家的院里的。那一年古玉桃四岁，我六岁，小黄毛丫头像我的影子，我走到哪儿她就追到哪儿，咯呀咯呀的叫得又脆又甜。她爱吃五月仙的红嘴桃子，干娘家没有，我家也没有，只得偷人家的。一年小两年大，我不愿意偷几个桃子被人臭骂一顿，他也不愿吃到嘴里的桃子带着贼腥味。于是有一天，我顶着小雨儿挖了一颗五月仙桃树秧子，当不当正不正的栽在干娘家的窗前。桃三姓四李五争，这棵树三年之后便接下两筐桃子，14年后更高过屋顶了。古玉桃上了树， 就像上了房，全村都看得见。我扬起脸说，哎，你爬到树上活像盗仙桃的孙猴子，哪里还像个姑娘家呀？ 这叫明人不做暗事，免得有人下臭物。 他半骑半坐在树杈上，桃叶是绿的，他身上的下部衫子是白的，胸前的肚兜是水红的。可随主便，我吃着香瓜走到树下说，想听家长里短你出题，想听云山雾罩我跟你说上七天七夜。他咬了咬嘴唇，忽然怪模怪样的一笑，眯着眼睛问道， 听说你娶媳妇儿了？ 啊，我早就写信禀告干娘和大伯了。 是个苏联大美人？ 胡说， 千层的篱笆也透风，媒人是一个苏联大官的女婿， 更是造谣。 报上有你跟那个苏联大美人的照片，我亲眼得见。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年春三月，一个苏联青年代表团到北京，团员之一便有那时的苏共首脑的女婿，此人的身份是苏联共青团中央委员，又是共青真理报的副总编辑兼文艺部主任。他是乌克兰人，母亲是个裁缝，可算是平民子弟，美国战争当过兵，战后到莫斯科大学念书，跟那位苏共首脑的女儿是同学。这小伙子金发碧眼，有一张电影明星中的奶油小生的脸子，又有一条芭蕾舞演员中的风流王子的身材，而且眉眼聪明，口齿伶俐，于是就被那位首脑的女儿看中了，当上了驸马爷。他点名要跟我见面，给我写一篇专访，把我的小说集交给青年禁卫军出版社翻译出版。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打算成立一个创作室，专门写作青年题材的文艺作品，我被头一个调来当创作员。这个苏联青年代表团是团中央的客人，书记处便叫我陪同他们游览故宫、景山、北海、天坛、颐和园。代表团中还有一个19岁的莫斯科电影学院的女大学生，记不得叫卡秋莎还是叫叶莲娜，父母是顿河哥萨克人，跟大作家肖罗霍夫是少年时代的朋友，一同当过20年代征粮队队员，也一同被马赫诺匪帮俘虏，死里逃生。我正迷醉肖罗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，一听这位电影学院的女大学生是肖洛霍夫的朋友的女儿，便连珠炮似的向她打听肖洛霍夫的故事和近况。驸马爷抓拍了一张照片，又在他的专访里进行夸张描写。不久，他的这篇专访被译成中文，连同那张照片刊登在咱们的报纸上，便以讹传讹了。传到古玉桃的耳朵里，他便信以为真。哎，我不想跟你磨牙费嘴，还是以事实为证，好不好？我拿出我和妻子的合影，抬起手闪了一下，古玉桃像一只猫，飞花落叶似的跳下树来，从我手里把照片抢过去。他盯着照片，看了又看，忽然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说， 哎，这个女同志是个老实厚道的人，怎么会看上了你呢？ 难道我配不上她吗？ 她嫁给你享不着福呗。 这是从何说起呀？ 看这张照片上你眼睛里没她，而她的眼神里却是一心扑在你身上，百依百顺。 好个女相士，满嘴的江湖绝呀。 你眼里没他，这就不懂得心疼他，想着他，而他呢，百依百顺，换来的是吃苦受罪，流不完的眼泪。 别念咒语了。 他若是我的亲姐妹，我一定劝他， 别叫你的甜言蜜语迷住了心窍。 宁拆十座庙，不拆一门亲。 我的妻子15岁入党，割舍了海外的富商之家，只身一人搭乘一艘走私货轮远渡重洋回祖国。他躲在走私货轮的底舱里，底舱里热得像蒙上毡布的蜜蜂蒸笼。走私货轮驶出安达曼海，进入印度洋，穿过马六甲海峡，在太平洋航道上躲躲闪闪。他像小偷干饭似的闷了半个月，漆黑的夜晚在澳门港外的海面上停下来，和走私货品一起被卸到颠簸在风口浪尖的汽艇上，顶风冒雨偷渡到香港，见到街头的人替他办下过境签证，送他到广州。也真是鬼使神差呀，他这个南洋少女却偏要到北方上学。他在北京前门下火车，想买一张报纸看看新闻，恰巧那张报上的文艺副刊以整版篇幅刊登我的一篇小说。文艺副刊的主编是作家柳青，他在提前写了个编者案，编者案中竟写上了我的年龄和地址。于是傻里傻气的乔女又像一只孤雁，昏头昏脑飞到北运河边的陆河中学。嗨，狭路相逢，遇见我这个前世的冤家。从这一天起，他就跳下火坑，只是我一帆风顺，他天真无邪，谁也没有预见到几年之后厄运临头。 我替你害怕。 古玉桃死盯着我的眼睛。 看你的脸庞满面春风，瞧你的眼色可像是西北天角起了乌云。 哎呀，你怎么又跳起大神来了？我怀疑他得了闹黄鼠狼的癔症，虽然没有毛骨悚然，却觉得肉皮子发紧。他收回盯住我的目光，一阵干笑说， 听你的名声，看你的神气，谁能想得到这就是7年前进京念书的那个小泥腿子？ 俩肩膀扛一脑袋，还不是跟你一样？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咱们俩可不是一个成色。 谁在天上？ 你呀，脚踩祥云掉到半空，可就得提防着一个不小心马失前蹄倒栽葱啊。 哎呀，咱别一个唇枪一个舌剑了，行不行啊？ 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哎，快腾房子，我要常住。 秋核桃满人了。 哎，挤一挤啊。 我爹跟我娘住东屋，西屋是我的闺房。 他扮了个鬼脸。 还有一间牛棚，那不是慢待了你这位贵客吗？ 哎，我住你那间。 什么？撕你的嘴， 砍下我的头也要住下。 哎，正有人给我说媒倒插门的。 古玉涛低下头，耳根下红起来。 你住我的屋子，难道要把人家拦在门外？ 那我就跟干娘和大伯住东屋。 你同意我爹退社吗？ 哎呀，不要退吧。 退出来也不单干，还办过去的小设备。 我不敢做主。 滚。 古玉桃好像要扑到我身上，又扑又咬，吓得我连连倒退。他又怨又恨地剜了我一眼，压下了火气，大步走到门口，哐当推开街门，抬手一指， 出去出去出去。 被古玉桃当头棒喝，我两腿麻木，返回关帝庙。党委会和乡政府都挂了锁，看来艾蒿和柴禾分兵两路行动起来了。我碰壁而回，但愿他们出师得力。身上疲乏，心里烦闷，我想到宿舍里躺一会儿。走到小院月亮门，一溜平房，清一色的单间。当年的一个乡政府只有5-6个工作人员， 党委会人更少，每个人都能有个单间的宿舍。难得的是，有人掘出几片花旗，浇透了水，移栽的是粉红的燕子花和金黄的车轱辘菊。我一眼便看出这是爱蒿所为，他自幼就爱花成性。花旗里也乱七八糟的插着几颗蔫头耷脑的狗尾巴花，这一定是柴禾的恶作剧，他从小就喜欢大煞风景。爱蒿的宿舍虽然是一间狭窄的陋室，却被他洒扫的窗明几净。门窗大开，我走近一看，只见长条小桌上堆放着糖果、糕点、罐头，墙上挂一幅彩色大照片，照片上那位漂亮而又高傲、眉目含情而又娇柔造作的姑娘，便是爱蒿难以摆脱的市委副书记的女儿。难道这位革命小姐跟踪而至，将爱蒿绑架走了吗？我着了急，起了火，慌了神儿，看见隔壁虚掩房门，一头撞了进去。柴禾躺在床上挺尸，瞪着眼珠子看被老鼠咬得大窟窿小眼的顶棚，嘬着一只象牙烟嘴儿，吸进一口，又从鼻孔冒出烟来。爱蒿呢？我大喊着问道。 寻欢作乐去了。 到哪儿？ 桑间陌上。 哎呀，说正经的。我把柴禾从床上扯起来，摇晃着他。 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哼。 柴禾嬉皮笑脸。 你到河边上找他们去吧，活捉一对儿啊。 那个女同志是不是想把爱蒿拐走啊？ 哼，十有八九。 我得把爱蒿追回来，一个人解决不了退社的问题。 你和我也借坡下驴吧，啊， 行不行？咱们三个人没有回天之力。哎呀，大社解体也就是合作化失败。我痛苦地跺着脚，咱们不能知难而退，撒手不管，那是临阵脱逃，懂不懂？哎呀， 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听其自然吧。 柴禾油腔滑调，玩世不恭。 哎， 当务之急是到爱蒿的屋里风卷残云，大吃大喝。 哎， 你是一头偷嘴的驴呀！啊， 哼，等爱蒿回来，实行共产。 只怕爱蒿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隔壁床板咯吱咯吱的响，爱蒿回来了。爱蒿，我敲着墙，没人答应。 小蒿子， 柴禾叫起爱蒿的小名来，还是一声不吭。我走了过去，只见爱蒿歪在床上，面壁僵卧。 哎哎哎，怎么回事啊？ 我捅了他的腰眼一下，是不是跟那位翻车了？爱蒿点了点头。 哎，孔雀向你开屏，你怎么不揪住孔雀的尾巴飞走啊？嗯？ 柴禾也跑过来，撕开糕点的纸包，掏出一个大顺斋的火烧就吃。你跑了，我步你的后尘，咱们俩合伙把刘某搁在冰上。我倒了他一拳，笑骂道：哼，阴损坏。 听众朋友，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荆门脸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宪，责任编辑徐北威、周海燕，录音师张小英、孟孟、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